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文学在我国有着重要的地位，曲艺这种艺术形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那么这两种艺术有没有交集呢？他们的交集究竟产自何处呢？各位好，欢迎搭乘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今儿我们节目当中要进行的是快乐之旅，我将带领各位穿越时间和空间，在文学和曲艺当中穿梭一番，找到笑声和文学之间的联系。咱们国家有一种特殊的对偶文学，对联，哎，没错，俗称对啊，相传起源于五代时期一个叫做孟昶的人。怎么回事呢？他在这屋门的桃符板上题词，成就了第一幅对联。那么这个曲艺方面也有对联啊，各位，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很多的对春联、对对子的相声啊。有一个传统相声很有名，就叫做对春联。话说在清末明初那个年代，相声名家万人迷和张麻子就说过这么一个段子，对春联。1908年，他们还曾经给老百代唱片公司录制过这段对春联的唱片。除了他们两位，马三立和赵佩茹、马志明与黄族民、赵振铎与赵世忠、马季和郭启儒等相声名家也都说过这个名家段子。下面呢，咱们来感受一下文学和曲艺的结合，听一听马季、郭启儒和说的相声对春联。 苏东坡有一句话， 哦， 天下无语不成对。 这句怎么讲？ 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做对联 啊， 只要你对得恰当巧妙，那再好也没有了。 哦， 你比如说，哎，这么两句俗语就是一副对子。 哪两句俗语？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就是上联。 下联？ 上梁不正底梁歪。 哦， 哎，你听这两句话虽然不够工整， 嗯， 也很好玩。 嗯，好玩呢，这咬人扎字儿的。怎么着，咱们可以连连句吧？ 可以啊。 我要出个上联， 我给您对个下联。 我要说上， 那我对下，上上下下，有上就有下嘛。 哎，我要说天， 我对地，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开市大吉，万事亨通了。 嘿，这首诗他倒挺熟。我要说盐， 盐，我给您对醋。 醋 啊，油盐酱醋五味调和嘛。你那是咸的，我这是酸的。 你呢？我要说好， 好，我对歹，好好歹歹嘛。 嗯，我说是， 我对炮， 炮。 你知是我拨炮，你跳马我出车啊。 哦，咱们这摆旗呢， 连卷嘛。 我这五个字啊连在一起啊是个对的上联。 哦， 上天言好事， 那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这有什么？ 才刚你没说回宫降吉祥啊。 怎么？ 我说上， 我对下， 我说天， 我对地， 我说盐， 我对醋， 我说好， 我对歹， 我说是， 我对炮。 上天盐好事， 下地醋歹炮。 我说您这怎么讲啊？ 那就是那什么呀，下地醋把那炮给逮着了， 这像话吗？ 废话，谁让你一个字儿一字儿说了？你要一块儿说上天演好事，当然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你一字儿一字儿往出蹦，我可不给你对下地醋逮炮吗？ 行，这么说还怨我不好？ 那是啊。 好了，您听这个， 你说， 笔筒。 在桌子上摆的笔筒， 哎， 我给您对剑囊。 哦，就是装宝剑的那个。 不，那是剑匣，我说拉弓十箭那皮兜子。 哦，那个剑囊。 剑囊。 我这笔筒啊是文的， 我这剑囊是武的，一文一武，咱们俩人凑一块是文武全才。 哎呀，我可没那么大学问。 怎么样， 您再听这个。 您说 羊肉。 羊，我给您对萝卜。 萝，我说您这对得上吗？ 羊肉汆萝卜，焖点干饭饱了。 哎，他饿了。您再听这个。 您说 绸缎。 萝卜。 萝，我是绸缎，您也给对萝卜。 绸缎包萝卜吗？ 这没听说过。 嗯， 我们这穿的那个绸子跟缎子。 对呀、啊，我给您对的是绫罗绸缎的罗，呢绒布匹的布，罗布。 哦，罗布。 哎， 中古 萝卜。 罗，我们是要撞那个钟啊，打的那个鼓。 是啊，我对的是那个敲的那个锣，打的那个钹。罗伯。 哦，罗伯呀， 也是乐器呀。 岳飞 萝卜。 我就知道你没信心的。 嗯， 岳飞要是忠臣， 我这萝卜是孝子。 啊 啊， 萝卜是孝子 啊， 我还没听说过那小萝卜孝顺大萝卜呢。 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 你听过这出戏没有？ 哪出？ 木莲僧救母。 听过呀。 木莲僧是他的发名啊。 对呀、啊、 在家他姓什么？ 他姓傅。 叫什么？ 叫萝卜。 萝卜嘛、 哦、 老大爷这么唱啊，我的儿不叫木莲僧。 哎，这就行了行了行了。嗯，您再听这个 萝卜。 萝，我还没说呢。 我先说一下，搁着。 这位急性子。马牙子儿， 大萝卜。 我这是仨字了。 是，我这仨字大萝卜。 哦，那我要四个字呢？你好大萝卜。我要五个字呢？你好大个儿萝卜。您这一筐子萝卜全卖给我了，那对得上吗？ 哦，这不行啊， 这不行。 你那是什么？ 马牙子儿。 马牙子儿。我给您对羊角葱。 哎，我这马牙。 我这羊角。 我这枣。 我这葱。 行，我还要加字儿。 我还能添字儿。 马吃马牙枣， 羊啃羊角葱。 我这吃， 我这啃。 我这个马牙枣是八月当令， 我这羊角葱是二月当令。 嗯， 二八月春秋啼，虽不种不远矣。 嘿，这份酸呢、哎、 怎么样？ 行，您来听这个。 你说你的。 山羊上山。 哦，两头山。 哎，那个山羊啊，它上山了。 我给您对水牛下水。 哦， 两头水。 哎， 我这牛下水了。 行，我还要加字。 我还要添字。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 碰这脚了啊？ 不，鸡脚。 哦，碰鸡脚了。 哎，

你听这下联， 你来。 日八大端花辣，扑腾腾，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呵，我说你这都什么呀？ 你那什么呀？ 我这是孔子之典， 我这是本人实事。 你那够多少字啊？ 你那多少字？ 我这十八言， 咱们数数吧。 空树藏孔，孔进空树，空树孔，孔出空树，空树空。 十八言。 你呢？ 我这也十八言呢。 我听你那够三十多字了。 你数着。 来， 肉八大端化辣，扑腾腾，哎呦呦，补补补，滋滋滋。 也十八个字啊。你这怎么讲？ 那年北京打仗 啊， 我正在炕上睡觉呢， 哦， 就听肉飞了个枪子儿， 八大 撞墙上了，八大 咣 撂我面一炮弹，咣 哗啦 防塌了，哗啦 扑腾腾 我由炕上掉下了，扑腾腾 哎呦呦 割了我腰了，哎呦呦 补补补 一疼我放仨屁， 滋滋滋 压死仨耗子。 坐什么车呀？ 那还用问，当然是娱乐大篷车。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您的导游韩涛。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听到我念这四句，我估计大家下一句会脱口而出百家姓。没错，《百家姓》这本中国流行最广的、流传时间最长的启蒙教材，成书在北宋时期，是古代小孩子们学习的必读教材之一。《百家姓》是用四言的格式，句句要押韵。内容上看呢，虽然没有什么文理，但是呢，这种押韵的形式倒是给曲艺当中的相声一个绝好的借鉴的机会。相声老艺人就利用《百家姓》当中的这押韵啊，连成了顺口溜，然后把这顺口溜反过来说，形成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这种歪讲的形式的《百家姓》常常出现在传统的文哏相声当中前边的这个电话部分，也有单独说成单口相声的。咱们下面来听一听这段常连安所说的小孩念书。 因为这一个人跟两个人不一样，两个人他有缓气儿的功夫，一个人不行。一个人这个段子不管大小一气贯通，要把它说下来。啊，您看这个山洞吧，还是傻小子睡凉炕，怎么全凭火力壮嘛，瞎字不识，在旧社会认识字的太少。您拿我们艺人来说，拿我本人来说，就不认字，这解放后这才学习文化，也说没念过书嘛，也说念过俩月，怎么念俩月呢？他念不起啊。再者说我们这老师也厉害，那阵没有学校，什么学不懂什么叫学校，我上学那阵学房铺。怎么叫学房铺啊？老师带家眷呢，有个二三十学生还带家眷，老师带做小买卖，糖豆啊，大酸枣啊，红模子呀，粉笔呀，都得买他的。买他的也有好处，你描那红模子描不好，他也给你画圈，你不买他的抓茬揍你啊，真打人。那板这长这老厚，打搁这桌上垫着，这打说打五下就得打五下，打四下疼拿回来了不算，提令打。您算算我们这第二代，那可不是吗？您那个年头我也算第二代呀。那不行啊，跟现在第二代比不上啊，比不了啊。现在真正的第二代，我那是什么第二代呀？我那是就好比您抽旱烟，抽完两袋磕了不管了。这个第二代这差太多了，实在嘛。我念书我们那个老师姓什么？姓赵，有个外号叫阎王赵，您就知他厉害不厉害。四十多岁留着黑胡子，他老不乐呀，小孩见他就害怕。那阵念书跟现在不一样，有蒙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百家姓共和才三四篇，半篇我俩月我没念会，我这心里老害怕。我八岁还一个学伴呢， 比我大一岁，九岁。这小孩也不是糊涂，也很聪明的。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四句，天天一个月他也没会。他见老师就害怕呀，像你告诉他，小孩头天上学呀，这个制度啊他不懂，他也有秩序制度，他不懂。他坐在这儿，这个板子你打人的时候再往出拿呀，他老在这儿摆着，这小孩受不了。他把这百家姓打开了，过来念书。小孩不知道呢，站在这儿，那里也不懂什么叫看着书，这小孩头天呢，过来念。哎，好，过来念，念赵钱孙李，好，念赵钱孙李，念赵钱孙李干什么呀？就念赵钱孙李。好，是，就念赵钱孙李。你什么耳朵？我没听见呢。广念赵钱孙李。是啊，你着什么急啊？广念赵钱孙李。我说你怎么意思？你怎么跟我学啊？ 我妈说了，学钱给你，让我跟你学。 你这孩子还调皮是怎么着？你没看见这不四字吗？手伸出来，拿手指着赵钱孙李。 那我就知道了。这是赵钱孙李， 这不结了吗？ 念下句儿，下句儿你还没教呢。 周正王啊。 这就是周正王。 会了没有？ 会了。 会了自己念。 我忘了。 我这不是刚教的吗？ 是啊，我不是刚忘吗？ 你凑合什么？你凑合。念赵钱孙李，太笨了。是赵钱孙李，多念，念20多遍。赵钱孙李，赵钱孙李，赵钱孙李，会了没有？会了。念下句儿， 下句儿不是忘了吗？ 周正王啊。 哎，对了， 周正王，多念，念30多遍。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周正王，会了没有？ 是，我会了。 一块念， 一块念。我都忘了。 我这不你是诚心的似的，教上句往下句，教下句往上句，这有什么呀？ 一忘这头一次，你就想我。 对， 我一忘我就想你。 想我干嘛呀？ 你好揍我。 刚刚各位听到的就是常连安所说的单口相声《小孩念书》。其实在相声当中专门就有一类歪讲和批讲类的相声，就是对我国古代的文学名著进行改编，通过歧义和曲解制造笑料的啊。基本上这所有的通俗古典文学呢，都难逃被歪批的厄运啊。说厄运这只是个小玩笑，其实名著被歪批是件双赢的事儿。好了，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要暂告一段落了，咱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吧，童安格带来的《青春手卷》。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今天的娱乐大篷车之快乐之旅，稍后见。 飘雨了，就像在安抚夏天。我很闲，刚刚正式失恋。他说分开几天，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卷。你想哪一可能会兑现？女人，青春像陈星写的下手卷。爱情啊，像停止摇就往下掉的呼啦圈。而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去过的恋人旅店，留 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每次看总会想起温馨的缠绵。你赢了，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手，看着球姿态有你轻松穿越眷泪的线。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的旅途当中，来体验一下文学当中的笑声。可以说呢，凡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四书》这部古典的著作，它是《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这四部著作的总称，分别出自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的人物孔子、孟子、子思和曾子，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四书。这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如果用在曲艺当中会是个什么效果呢？啊，就是那段传统相声讲四书。这段相声同样是一段 VIP 型的相声，不少老艺人都说过，现在的文本只有侯宝林先生说的那版。我今天呢也为各位准备了这段讲四书啊，但是不是侯宝林先生那版啊，是马静国和黄族民在1997年中国传统相声大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的录音。两个人无论从年龄上还是艺术水准上都具备将这段文哏相声说好说火的能力。那么下面呢咱们一块来听吧。

听完了我为各位准备的这些跟文学有关的相声，不知道您是作何感想啊？很多人觉得这曲艺作品对古典文学的歪批也好，戏说也罢，出发点都是为了娱乐大众，在老百姓被段子逗乐的同时呢，这些文学作品也是潜移默化的深入人心，寓教于乐的确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所以说曲艺和文学的嫁接是双赢。好了，各位说到这儿，今天娱乐大篷车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最后为您送上蔡琴演唱的这首《被遗忘的时光》。在歌声当中，导游韩涛代表调度林奇、技术吴博，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呀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渗出我心坎。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浮现在我的脑海，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